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嘿、hey, 你好啊，前几天在下午的时候，我工作间隙站起身来准备活动活动，然后望着窗外的建国门桥，周围的树已经非常的茂盛了。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有一点恍神，想到在家的时候，我和我妈妈两个人蹲在阳台种花的情景。我们用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才慢慢的把几株花移到了大一点的花盆里面，然后就坐在那里看，心想着哎呀，这些花什么时候能够变得繁盛起来，把我们家的阳台装点成一个小小的花红柳绿的世界呢。那天阳光特别的好，我们家的狗狗呢就窝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就是很幸福的生活。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奇葩大会有一位前联合国的女官员，她说原来觉得逛超市啊做饭啊都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在经过了很多比如说到战地的一线去感受她发现任何人都要与这个世界有所联系，现在呢他觉得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全部都是上周还有上上周新鲜上架的歌曲，我就今天一起打包来分享给你。第一首歌来自 Julia Michaels， 叫做 Jump。 Get away, I need space, I told you yesterday. Slow the pace down, then I see your face. Can we do that tomorrow? Cause now you're moving in on my skin, I move it with my lips. It goes against my better judgment. Cause I want it. And I'm gonna be cliche for a minute and tell you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So I think I'm gonna need another minute to not hurt no more. Cause all I do is jump right into your arms. Every time I see it, I just wrap myself around you. Jump into something real. Even though I'm cautious, I just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it's us. Baby, when it's us, you make me forget that I'm not ready for love. Being soft, cut it off, my mind is getting lost. From your touch, I can't afford the cost of me losing myself to you. And I didn't want these feelings when I brought them, but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en I caught them. And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it often, but cause all I do is jump right into your arms. Every time I see it, I just wrap myself around you. Jump into something real. Even though I'm cautious, I just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it's us. Baby, when it's us, you make me forget that I'm not ready for love. I jump, oh, jump. Jump, jump up in his form. Use a sleep on couches, now the boy is really torn. If they sleep on me, I tell them haters, go and sleep it away. 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 Julia Michaels， 叫做 Jump， 他还在之前发行了自己的另一支单曲，当然这首 Jump 少了一些妩媚，多了一丝少女心。在发行了一张小型的专辑之后呢， Julia 在上周放出了这首新单，当然也在或许暗示着他要发行自己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了。毕竟呢，最近一直在欧洲巡演的他还能够想到有一群他忠实的小伙伴们、听众们哈，在等待他的新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这种巡演之余还不忘记创作新作品的精神，值得鼓励哈。当然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有点烟嗓的女歌手的话呢，你一定还记得那首收录在 Fifty Shades Freed 五十度飞当中的那首 Heaven， 可以找来听一听。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自己的朝夕 FM， 两个都能够找到我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他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我相信各位对 Christina Aguilera 的记忆还是停留在2012年那张专辑叫做 Lotus。 时隔了六年之后， Christina 终于想起来自己是歌手这件事情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之前放出这首新单叫做 Accelerate， 将会收录在6月15号发行的新专叫做 Liberation 之中。除了这首新单之外呢，专辑当中还会收录跟 Demi Lovato 等人合作的14首新单。虽然时隔了这么久，但是你听到 Christina Aguilera 的声音还是觉得一点都没有变化，依旧充满了能量和女子力。但为了这波新单的宣传，她还特意的为每一首单曲制作了一个小的短视频，也算是送给各位粉丝的小礼物了吧。当然如果你仔细的听过这首歌，你会发现在这首歌曲里面融合了一些比如说非洲 travel、电子音效还有 trap 等一些元素。他也是头一次在单曲当中没有秀自己的高音，褪去了所有的引以为傲的那些老人的姿态，从一个新人从零做起，回归到最喜欢音乐的那个开始啊，毫无压力的玩唱音乐。当然如果两极分化的评论出现在这首歌曲的下面一点也不足为奇了，因为丰富的音乐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它重新开始一定会受到好和坏两极的评价。这里是赵新月，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Girls。50-50 and I'm never gonna hide it. You should know, you should know. All summer we've been in the booth, 68 Chevy with nothing to do, just rolling J's, Chris loving. And last night yeah we go with the dude, I saw him, he was looking at you. So I said hey, Chris loving. Sometimes I just wanna kiss you. what's left to say? These prayers aren't working anymore. Every word shut down in flames. What's left to do with these broken pieces on the floor? I'm losing my voice, calling on you. Cause I've been shaking, I've been bending backwards till I'm broke. Watching all these dreams go up in smoke. Let beauty come out of ashes. Let beauty come out of ashes. I need you here, cause I've been shaking, I've been bending backwards till I'm broke, watching all these dreams go up in smoke. Let beauty come out. 刚刚我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席琳迪翁啊。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是很遥远之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他也出新歌了，而且是为了 Depo 演唱的主题曲。在经历了过去这些年的丧夫之痛，化身时尚 icon 以及繁琐之事之后呢， Celine Dion 再次用他无懈可击的声线为我们带来了那种久违的感动。作为跟 Whitney Houston 等歌手同时代的传奇，席琳迪翁身上有着一种常人还有寻常歌手无法比肩的气场。虽然已经50岁了，舞台上的他呢依旧充满了活力。在谈到为什么这次的 MV 当中会出现 Deadpool， 根据 GMA 讲，是因为 Deadpool 给 Celine 写了一封信啊，表示自己呢非常的非常的想加入他的表演。尽管你仔细琢磨一下，这是一个很寻常的营销事件，但是MV 当中的清奇的画风也是趣味性很足了。这里是朝夕音乐，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ash Cash and Christina， 叫做 Hero。 Let's check it out。 I let myself fall into you. I never thought I'd fall right through. I fell for every word you said. You made me feel I needed you and forced my heart to think it's true. But I found I'm powerless with you.